像不自天满际，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不再能胜利，总是在鼓舞自己，要成功就得努力，热血在赛场沸腾，巨人在东方升起，汗如雨，伤痛自填满记忆，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不再能胜利，总是在鼓舞自己，要成功就得努力，热血在赛场沸腾，巨人在东方升起，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妈妈，为什么香蕉要削皮，苹果不用削皮呀？ 吃了带皮的红苹果，脸也会像红苹果那么好看。 那我要多吃苹果，以后不吃绿色菜了。 为什么呀？ 吃了绿色菜，脸不就变绿了吗？ 常言道，每日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那吃苹果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多项研究发现，苹果醋可降低血压。最新研究发现，女性每天吃75克苹果干，可使坏胆固醇水平降低25%，同时增加好胆固醇。苹果中单宁酸有助于防止牙周病，还有固牙洁齿的作用。苹果中果胶多于其他水果，有助于平衡肠道菌群，防治腹泻。苹果醋有助于胃酸恢复正常水平，缓解打嗝。苹果中的植物激素和微量元素硼有助于恢复雌激素水平，降低骨质疏松症的风险。精卵可能由缺少钙、镁、钾及维生素 B、C 等引起，这些都可以由苹果搞定。成年人每周至少吃2个苹果，哮喘危险可降低1/3。母亲孕期吃苹果，孩子5岁前哮喘危险显著降低。苹果醋具有解风毒作用，可缓解风蛰后的瘙痒和疼痛，对水母毒也有作用。吃苹果有助于刺激抗体和白血球的产生，增强抗病能力。苹果中的植物雌激素有助于平衡雌激素水平，防止雌激素紊乱导致的经血过多或痛经。养生小贴士：美味苹果，正确使用。苹果是水果之王，营养美味又减肥，可谓好处多多。但要注意，苹果不宜与海味同食，

眼中的小河，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这种告别是爱上的眼神，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时间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， 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朋友在法国巴黎碰到了一件趣事，和导游妻子一起去参观博物馆，博物馆门口的工作人员却只肯卖给他们两张票，原因是工作人员认为他的妻子还不到18岁。我这位朋友也很生气，他认真地让导游帮他翻译，告诉工作人员说妻子只是看上去年轻，其实已经年过30。工作人员却执意不肯多收一张门票的钱，让他感动而不解。 后来他了解到，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待遇和博物馆的门票收入是不挂钩的。法国人设立博物馆的宗旨是让更多的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更多的接近艺术。同样，移民加拿大的朋友说起年龄，则是一副懊丧的表情。他说，西方人永远都看不懂东方人的年龄，每次去酒吧都被要求出示身份证，真想跟他们说，拜托，我已经是中年了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博物馆和酒吧同样是对待青少年的年龄限制，一个极宽松，一个却极严格，仿佛一个好的园艺师对幼苗的心态，对给予阳光、水分、营养和爱毫不吝惜，对于可能的侵害则一概拒绝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